冒充奶粉生产和销售，可以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并且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控告双方，家长亦都可以提出民事索偿诉讼。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有关过早重启经济可能招致严重后果的言论，指有关讲法无法接受。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重申美国要尽快重启经济活动。他说对福奇有关谨慎重开学校的讲法尤其不满，认为病毒主要针对长者和长期病患人士，学校必须重新开放。财长努钦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将会缓慢地重开经济，警告等待太久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努钦预计第二季度的经济会相当差，但是随着经济活动在安全情况之下重启，往后几季的情况将会好转。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一点强台风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5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98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0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2跌4毫，中国飞鹤13.66跌1.22，中芯国际18.8升1.62，美团点评120.6升2.5，阿里巴巴194.4跌1.9。中国平安76.85跌1.3，小米集团11.9升8仙，友邦保险66.95跌1.6，汇丰控股38.3跌6毫，盈富基金24蚊跌3.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45，瑞士法郎7.966，澳元4.989，加元5.494，新西兰元4.639，欧元8.3789。每百日元兑港元7.2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607。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4点，跌352点。港金现价报15,8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88美元，卖出1,72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温思劳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油头角下村。协和街落去开源道回旋处交通亦都是繁忙，龙尾近月华街。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龙排到近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咁最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青山道，因为有水雾急收，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面包一段嘅慢线咧系封闭嘅，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嚟到星期四，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啦。一切嘅缘起都系因为网上反应太热烈啦，所以佢哋唱片公司就决定推出呢个 studio version。 他静慢在写信，问安的信，每日记。旁人话大战结束了，谁人未死早回来。传闻话。在那戰地找到你，泥泞內似沒生氣，唯獨他始終不信等你。常有個他披心死，天天衰老仍然守候你，時常在想你，正在某片。 就是之前 Wyman 就是发布了《命硬》这首歌原本的歌词。原本的这位的曾经有可能成为这首歌词的主唱人卫兰呢现场演绎过一次。网上的反应很好，于是他们唱片公司就派了这一首 studio version 出来的。Janice 卫兰有这首新歌，他整晚在写信。这个年头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很 care 就是网上其他人对你的看法。你对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 实话实说，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别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落人灵魂差。 笑，命运跟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皱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曾起誓绝不折腰，回味当时还可讲声我愤怒了，对镜练埋笑有多渺小，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再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忘掉昨天夕失的欢声，越过青葱山岭。 介绍佢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嘅，佢嘅名字叫做洪家豪，有一种惨绿青年嗰种嘅感觉，一个人嗰种自言自语。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自问自答》。 Riding my bike like I'm too young to drive, careless and free like it's 2005. Had to chill my life out, take a trip outside.Phone with my friends like I'm young and alive. So can I get your AOL? Hit your line like LOL. Hit you like our high school days, running around that football game. We ain't got nothing for nothing. We got OLs or something. I'm gonna miss you all well. Let's hope your summer goes well. But when the night gets late, I'm too messed up.Please don't tell your mom, don't wanna screw this up. This girl, I think you're fresh and I like those kicks. You've been on my mind, running circles round this, so riding my bike like I'm too young to try. Careless and free like it's 2005. Had to chill my life out, take a trip outside.Sake, so she in my sake. She a vibe, so I got a top five. I peeped your new layout. If it was a movie, I wonder how it play out. There's no way that I can lose, lose. When I was running around with you, you. Bonfire smell in your hair, hair. Friday night lights, Friday night air. It's way too late, I'm really messed up.Please don't tell your mom, don't wanna screw this up. Cause girl, I think you're fresh and I like those kicks. You've been on my mind, running circles round this, yeah.

the house. People with the least always doing the most. I count money while he sucking my towels. Real nasty with them balls. All net, yeah, I'm grouse. Why you talking about who body fake? With all my feelings in your face, you just full of hat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监警会听日下昼会发表去年反修例期间大型公众活动以及相关警方行动的专题审视报告。监警会将会召开记者会交代，出席的包括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和专案组督导委员会成员。梁定邦昨日说，报告涵盖去年6月9号至到今年3月初的事件，一些特别事件包括721、811、831和新屋岭扣留中心情况会有特别的篇幅。他又说，报告绝对不会谈及个别警务人员失职，因为根据机制，涉及个别警务人员的投诉要由投诉警察科调查，由监警会详细审视。据了解，有线电视鉴于经济环境不明朗，由6月起至到11月要求每名员工每个月放两日无薪假，公司会在明年起两年内作出补偿，额外给予12日年假，每半年可以放3日，但是如果辞职不可以用补偿假期当通知期，补偿假期亦都不可以补回钱。据了解，无薪假不涉及更改雇佣条件，员工无需签署任何同意文件，但是每月要签署确认下个月放取无薪假的日子。海洋公园面临财困，政府寻求财委会支持拨款54亿元支援海洋公园营运，否则将会在下个月内倒闭。有保護動物團體要求，無論是否有撥款，園方亦都應該盡快公布動物安置方案。 N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麥志豪要求，無論海洋公園會不會收到撥款，都需要承諾會停止繁殖動物，往後不會再引入動物。香港海豚保育学会发言人麦希文批评，园方至今未有公布如果倒闭之后动物的安置方案，是极不负责。他建议可以考虑外国的做法，建立海滨庇护所，让海豚可以不再受圈养。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说，海洋公园应该清楚交代54亿拨款之中有多少是涉及动物。新西兰连续三日新型肺炎零感染，当地今日开始进一步放宽防疫限制，所有零售商店、餐厅和公共场所重开。在奥克兰，民众等了近两个月，终于可以出去剪头发。理发店门外午夜起大排长龙。首都惠灵顿，很多人一家大小沿住海滨散步。新西兰累计近1500人确诊新型肺炎，21人死亡。随着疫情缓和，学校下个星期一起复课，但是酒吧要到下个星期四才可以重新营业。政府呼吁民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61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0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1蚊，升1.4；中国飞鹤13.36，跌1.52；中芯国际18.9，升1.72；美团点评121.3，升3.1；阿里巴巴195蚊，跌1.3。中国平安77蚊，跌1.15；小米集团11.9，升8仙； 友邦保險67.35跌1.2，匯豐控股38.3跌6毫，盈富基金24.05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83，瑞士法郎0.973，加元1.41，人民幣7.097，英磅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81，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6。日經平均指數報19,914跌352，港金現價報15,840升12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16.07美元，賣出1,718.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爆水管，现在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的第二三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苏掌幕咧，请到有两位嘉宾咧，介绍下佢哋呢首新嘅合唱歌嘅。Hello， 有罗启聪啦 ，Hi，Hi， 我系 Kiss 罗启聪嘅 ，Hello， 系啦，同埋今次同佢合唱嘅呢位咧就系陶子俊嘅 ，Hi，Hello， 我系 Chris 陶子俊， 你好，哇，呢首嘅新歌咧叫做《分隔开存在》啦，系啦，我想知点样促成到你哋两个今次呢一个嘅合唱作品嘅？ 咁啊，呢只歌咧其实系我即系作曲作词啦有份，咁啊喺呢个本身写呢只歌嘅意念之前，我系諗緊有一種即係喺情侶與情侶之間有一種距離，同埋好容易 喺呢個年代，我發覺呢個手機化的年代，大家好容易產生咗隔膜呢樣嘢。咁、但係再突然之間，即係喺呢個疫症之下啦，突然之間即係公司收到呢只歌嘅 demo， 佢就覺得啊，好趁呢個環境啊，咁佢就叫我不如再加多啲大家依家大環境、大家氣氛之下嘅字落去啦，修改一下啦。咁、即係修改之下，咁我就係啦。就成為咗呢家呢隻分隔開存在呢隻歌。 OK， 所以14天就係、其實都係食翻，即係大家成日都會聽啊。而家要即係可能隔離兩個星期啊，呢個日期啦。 係啊係啊，你都留意到呢個字，我都覺得呢個位係成首歌好一個好 hook 嘅位嚟。 但我想知呢首歌你嗰陣時係幾時寫嘅作品嚟㗎？ 呢首歌其實個曲咧，其實本身已經可能半年前已經有㗎啦。咁個詞咧，我就一路有寫英文 demo 詞啊，普通話 demo 詞。 系， 跟住直至到系去到最后呢个版本系广东话嘅词嚟嘅，咁啊一路再修改咁样。 系 ，OK， 都即我听讲啊吓，话系咪嗰个嘅嗰个制作过程都系几急嘅，即系公司喂你好几日内你好快啲写好一个广东嘅歌词俾我哋咯，咁样。 系你可以咁讲嘅，其实我之前一早有写，即系做咗个 demo 嘅词啦，咁啊跟住。公司聽到之後，佢就覺得本身呢隻歌個即係嗰個同我哋依家呢個大氣候環境好似啊，啱啱都講咗。咁佢話你三日改份詞俾我啊，試下睇得唔得咁樣，叫我。咁我哋真係 講到， 我真係講咗俾佢兩三日落。 我都真係今日收到曲，跟住聽日收到詞，後日收到改嘅詞，大後日就錄啦。咁 跟住係啊 ，Crystal 咧就佢就就即刻三日之內又錄起咗隻歌。跟住然之後第二日就即刻再拍 MV， 咁七日內搞掂。 哇，真系几闯绝噶喎！嗰件事系， 但系我觉得好有计划嘅，成件事佢哋公司 出到嚟系，我觉得 OK 嘅，讲出嚟系唔错咯。 我想问点解系邀请阿 Crystal？ 喂，不如我哋邀请Crystal 去到同你合唱啦，咁样。 其实 我想知啊，就系呢件事咧，我等你赞下我得唔得？ 嗱，我觉得公司觉得呢首歌嗰个感觉气氛系好亲啊 ，Chris 唱，系啊，因为我觉得嗰种气声咧，同本身佢即系有少少，同埋呢首歌本身几律嗰啲叫咩啊？律动啊， 系 律动感好强， 系 咁啊！本身阿 Chris 有跳舞底啦，咁我谂佢即系佢把声又即系又有少少阴柔弱。嗰啲叫咩啊？系咪即系嗰啲？即系我会称之为佢嗰把声咧，几销魂吊鬼嘅。 哇！ 系啊， 呢个字我第一次听嘅。 因为佢第一句从前共你讲咧，就已经系好似好有故事、好有里边咁。即系但系嗰把声好唔强硬嘅，即系唔系嗰啲好强硬嘅声嚟嘅。咁我觉得其实。我哋幫佢錄嘅時候，我哋覺得哇，一錄佢已經覺得係，喂，其實揾啱人。 阿 Kiss 係好中意我第一句，成日都重複我第一句。 我成日扮你。 從前共你好，唔係，但係佢哋好好噶，阿 Kenneth 啦 ，Kenneth 同埋 Kiss 喺一錄音成個過程都一路lead 住我嘅。其實佢哋一路幫我，因為我件事比較闖闊啲啦。咁我有啲壓力，因為第一次唱合唱歌。咁我就覺得即係會有少少 confuse， 究竟我用咩感覺去唱啊，或者個故事係點樣啊？咁Kiss 佢哋一路 lead 住我嘅，咁就幫我揾到你所謂嘅銷魂嘅聲咯。 哦， 都好開心嘅，即係成個團隊大家其實即係雖然咁講啦，但係大家嗰個合作啊，即係個團隊精神係好。個 team spirit 好好， 係，同埋真係一首幾 sweet 嘅歌嚟嘅，即係我聽到成個 vibe 咧，你哋兩個聲啊，諸如此類咁樣。 係 啊， 當中講嘅嘢係 sweet 嘅，但係即係其實係講緊中間大家嘅思念，即係其實喺一個係啦，人同人之間有一個分隔開嘅位啦。 sweet 得嚟有少少諗法入邊嘅，即係好似頭先阿 Kiss 講話有一個分隔，有一個冷靜期之後，即係嗰個回憶翻大家好開心嗰個片段，係主要係個回憶。好 sweet 咯， 哦， 咁就系啊，有啲唔同嘅感觉喺入边，唔系净系 sweet 咁样咯。 系、okay. ， 其实原本咧，我喺呢只歌 ，sorry 啊，原本喺呢只歌上边咧，中间咧其实有一句独白嘅，喺个 music track 嗰度，咁啊，即系公司最后觉得即系 demo 就有啦，但系最后就冇出到街。即系其实入边有一句咧，我觉得好表达到成只歌嗰个感觉，就系、是、我哋相隔嘅系我哋现实中嘅距离，定系？ 我哋錯過咗大家彼此嘅時間咧，即係入邊其中一句。咁我覺得係好啱呢一句呢首歌。 個 MV 都配合得好好嘅 ，MV 佢都係 sweet 得嚟，其實係後面去到最尾嗰度都有啲感覺想帶翻俾大家，係好似又唔係真係咁 sweet 喎，有啲嘢喎咁咯。 係，因為係一個幾 open ended 嘅一個嘅。最後即係究竟佢哋有冇 觀眾去想像啊？佢哋有冇分開到咧？咁樣。 能接驳回去吗？多想让你知，最近愁眉心事，还是躲开你。曾承诺拎到来，为我偷偷伸手付出，被爱你放心爱。谁愿放开分隔到这临界点？跌进了这十四天，一天一点一点，一天越变淡。出火花着了吗？渐渐情人在寄望更多，几多爱他对待，相恋在伴你爱归家，也不敢相望半秒，暂觉已分开。回信吧，穿梭追踪的空间内探访，回到吗？谁人能沉着岁月外海，消失内怎等待？分解这种伤害。回望着昨天，笑我多疯癫，每晚遇见，自创是爱歌。应分隔世事，告别从不见，留下这一幕。了这十四天，一天一点一点，一天越变淡，越变越往去不返。还爱吧，顷刻之间翻滚着火花，着了吗？从前情人在寄望更多，几多爱怕对待，想恋在伴你爱，回家也不敢相望半秒，就觉已分开。回信吧，穿梭追踪的空间内探访。能沉着岁月爱海，怎么爱怎么改，真心爱抵爱，分开再见将心内那不复性也可存在。 但我想知道，譬如你哋互相录 vocal 嘅时候，对方系咪都喺 studio 一齐睇住咁样噶？即系要培养嗰种可能，即系对唱嗰种嘅感觉嘅时候。 系啊，系啊， 系一路喺出面监视住我咯，一路啤，一路笑咯，成日唔知笑乜嘢喺度。原来因为招魂系嘛？ 系诶，我哋搵到佢啲 magic moment 啊，我哋咁开心。 我想问所谓嘅 magic moment 系咩咧？我想问。 其实系讲紧入。mood 入 feel 嗰個 moment 係啦，咁呢個係我同 Kelly 中間啊，即係會覺得每次都發現有啲新嘅秘密咁樣，好 多金句㗎，佢哋錄嗰陣時我唔記得曬，你哋咧俾咗啲好咩啊？佢 Kelly 講咗句乜嘢咧？就是、叫我摁下，就是、叫我喐多啲，叫我揾翻嗰個 rhythm， 跟住你好多好多啲奇怪嘅金句， 你講咗人哋，你講咗人哋都知。 咩啊？乜嘢？ 少嘅恩啊。 因為 呢只歌唔係一開頭Chris 嘅時候有啲緊張嘅，咁佢就硬曬咁樣去唱。咁我哋就其實呢只歌咧係即係好 chill， 即係你係要跟住個 beat 嘅節奏咁樣去即係掠動啊，掠動啊， 掠動添， 掠動啊， 掠動， 掠。律动，律动系啦，唔好意思啊，仲话写词添，真系大镬。唔系，但系系啦，即系讲紧，其实系跟住个音乐节奏去摁咯，即系摁得舒服咁样去唱。 系 ，OK， 好啦，咁但系如果问你哋两个系各自咁样喺今年你哋嘅音乐上面会有啲咩嘅计划咧？喺2020年， 我讲先啦，不如我就其实咧，我就好希望可以做多啲比较个人。一個個人主題嘅碟嘅歌，即係好希望可以有機會出到碟，因為其實我諗落，我其實一路出單曲出咗好多年，但係一直都未有機會做到一隻 album 係一個主題性係一個故事嘅，咁我就希望自己喺創作裏面可以寫多啲故事落去咯，將自己嘅故事或者同人哋嘅故事連結埋一齊。 咁已經開始寫緊歌未㗎？ 有㗎，其實我一路儲緊歌。不過當然係啦，要配合翻係啦，即係成個公司安排啊，係啦。 OK， 咁陶子津咧？ 我就因為我去年就出咗一首跳舞快歌啦，咁跟住啱啱就出咗唱歌，咁嚟緊其實我之前呢都錄咗一首慢歌嘅，咁相信應該都會係今年推出，咁但係大概嘅時間就未知囉，我嗰首我好鍾意，嗰首我都好想快啲俾大家聽到。 OK， 嗱，而家就聽咗你呢首合唱歌先啦，分隔可以存在啦，咁就希望可以快啲聽到你兩個各自嘅 solo 嘅作品啦。 多謝你。 OK， 咁今日多謝曬陶子津啦，同埋羅啟聰，多謝兩位。 好 ，thank you， 拜拜。 騷動音樂，騷動音樂，騷動音樂裡騷動。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深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遇见。壮志，岁月却催人先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同眠。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应。当我找个人是有长短，应不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 组成调查组对涉事商家彻查。内地律师张东石表示，根据内地法规，要生产和售卖特殊医学奶粉等的食品，都需要经过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和审核。如果监管部门查明确实存在冒充奶粉生产和销售，可以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并且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控告双方。家长亦都可以提出民事索偿诉讼。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一点，强台风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32点，跌347点，总成交金额1,13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0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蚊，升1.4；中国飞鹤13.24，跌1.64；中芯国际18.82，升1.64；美团点评121.5，升3.4；阿里巴巴194.5，跌1.8。中国平安77.1，跌1.05元；小米集团11.96，升1.4；友邦保险67.1，跌1.45；汇丰控股38.25，跌6.5；盈富基金24.05元，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46，瑞士法郎7.967，澳元4.987，加元5.495。新西兰元4.639，欧元8.3768，每百日元对港元7.2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88。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4点，跌352点。港金现价报15,8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1美元，卖出1,71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南昌街那里呢就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营盘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提一提大家啦，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面包的慢线是封闭了的，一带车多。另外呢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都是有水管爆裂啦，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第二和第三线都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要安排小休和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郑文欣，隔咗两年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两年前要用尽好大嘅力气啦，好大声咁讲嘢噶。不过今时今日，我长期处于一个唔讲嘢咧养声嘅状态啦。今次咧一开声就可以好大声啦。我是谢文欣，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 问题啊， 好啊， 我想问咧，你有冇迷过少女漫画噶？ 美少女战士 啊，我都系，我都系呢、這个。 但其实佢算唔算少女漫画？定系少女漫画要嗰啲好言情嗰啲咁样先算系？ 例如咧， 即系嗰啲咩啊？嗰啲有一啲系净系纯爱情啊嘛，即系斋讲爱情啊嘛。你美少女战士都仲系叫做有啲打斗啦喺中间，然之后就、我用我嘅爱去到 嗰啲都叫打斗啊？ 都算系啦。 惩罚你咁样叫打斗， 系啊，然之后打到咁坚，但系从来都冇擦伤过，仲可以咁靓啊，咁就成咁样。 同埋嗱，老实我中意旧版多啲嘅，我接受唔到佢哋冇包包面啊，个下巴尖到唔可以耷低头会吉伤自己、啊。 新版似系整完咗， 所以点解中间隔咗咁耐？因为 好尖啊块面变咗， 整翻到个样。我唔知道你嗰飞天少女芝士丁算唔算系少女漫画啊？ 呢啲叫少女漫画，你唔系 个 主角叫少女，又叫少女漫画系嘛？ 我真系以为个主角， 我觉得少，所以我头先先至有一种挣扎，就系、是、究竟少女漫画系要嗰啲，因为有一种漫画咧系真系净系好爱情嘅，其实冇其他嘢，真系讲校园爱情生活咁样噶嘛。 哦， 定系嗰类先叫少女漫画咧？ 咁我真系唔知，因为我问你之前， 因为美少女战士，你咪觉得因为有少女呢两个字就叫少女漫画？ 我其实咧，我头先问你个问题之前，我一路以为个主角系少女，佢就系一个少女漫画。 Wow, 即你唔会觉得诶数码 暴龙咁样啊？ 系少女漫画啊嘛，因为 佢主角系暴龙啊嘛，你觉得？ 死！我突然之间觉得我自己好蠢啊！ 但如果即最讲，应该就系美少女战士咯。 系咯，美少女战士，同埋我中意飞天少女朱士丁嘅， 我觉得都 OK 嘅。 系啦，嗰个年代嘅嘢啦，同埋仲有咩蜡笔小王国咯、婚纱小天使咯、长期小鱼仙咯，我嗰个年代。 呢啲全部都系美少女战士之后生出嚟嘅。 系啊，同埋咩小魔女哆啦 A 梦啊嗰啲啊。 哦、 我仲识背背变身嗰啲口号啊，系啊，唔会讲噶啦，已经系 史上第一次。 系咩啊？ 有节目俾收到投诉，系因为 太低个 女主持。演绎咗一次，佢话咩啊？咩小魔女 Doremi 嘅变身咒语？ 即做咩要投诉我？真系几纯真啊！真系， 你咩人都可以投诉噶嘛？呢个世界，你估主导权喺我同你身上啊？ 你啱，你啱。点解会要问少女漫画呢？系、因为其实今日介绍嘅呢一对台湾嘅组合啦， 系 其实佢哋系以少女漫画见人嘅。 哦， 系啦，佢个组合个名咧， 即系唔系用真样。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 Oh, OK。 是啦。即是我想是不是有少少龙小菌之前那种的玩法呢，即是一路都是见到是一个面具，是一个是、其他的形象。是但是即是可能听众就未必，即是他的意思都是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啊这样啦。 Oh. 但是今天想介绍的这一对的台湾的一男一女是两个人的组合呢，算是乐队来的都应该。其实呢他们就是以这个 所有嘅畫風啊，即係所有嘅單曲嘅 cover 啦，同埋佢哋有一張嘅實體專輯嘅 cover 啦，都係行呢個少女漫畫風嘅。 哦， 係啦，同埋俾你望下嗰種少女漫畫風係點樣嘅先啦。 哦，呢一種都唔係極之好少女漫畫啫，佢純粹係有個女人樣啫嘛。 係啊，因為我都話我頭先就以為 呢個係漫畫咯，我覺得係，同埋佢粉色系嘅。 係啦，佢好Macaron 嗰種顏色嘅嗰種嘅狀態， 但 係 因為 佢 啲眼神咧，全部都係有啲 dark dark 地嘅， 係有啲故事喺度。係 啦，咁同埋我就咁睇個畫風都幾 Rick and Morty 嘅，即係嗰件事都。 但係你唔覺得有少少門小雷嗰種嘅狀態？ yeah. 咁佢個 CD 嘅狀態，即係實體專輯都係每一版都冇，佢完全冇嗰兩個人嘅真人樣嘅，都係咁樣用兩個漫畫嘅 角色。漫畫啦，我覺得唔係少女漫畫嚟。 OK， 代替咗啦。 就咁睇佢個樣嘅眼神，已經覺得呢兩個女人。嗯，系应该有啲嘢，一男一女嚟嘅，系应该 系 有啲嘢嘅， 系啊，咁样，咁佢哋两个有冇嘢就可以摆摆低先啦，我哋讲咗， 即系有啲故事啊， 系啦，咁样 ，dark side， 但系 咧，其实大家都知佢哋两个边个嚟嘅，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嗰样嘢就系佢哋两个本来属于一个独立嘅乐团嘅，咁但系当佢哋两个自己抽身出嚟做咧，点解会想用呢个漫画形式去表达自己咧？系因为佢哋惊输。佢哋喺訪問當中就講到話咧，點解會有呢兩個角色？係因為首先佢哋想唔同於另外一支樂團嘅嗰種身份啦。咁同一時間咧，佢哋都好驚自己喺呢一個樂隊所嘗試想做嘅嘢唔成功。 OK， 咁 就買個保險啦。 係啦，咁都冇人知係我啊咁樣。但係點知佢兩個把聲一出嚟咧， 就大家都知係佢。係 啦，即係尤其是對佢話嗰時好笑。佢話當佢哋第一首抌咗第一首歌上網嘅時候咧，好多獨立樂隊嗰啲 friend 你知道，即係其實呢個圈子話細唔細話大唔大啦，都 一聽就知啦。 係啦，都會 message 佢啦。佢話：咦，新樂團喎，你哋組咗咁樣啦。跟住之後咁我畫個漫畫嚟有咩意義咧？咁樣一聽就知。 但 係 調翻轉，佢應該高興就係起碼佢把聲嘅辨識度夠高，啲人一聽就知係你啦咁樣。 同埋咧，佢哋真係幾勁。你諗下，因為佢第一首歌啦，就係唔想人哋知佢係邊個，同埋亦都唔想咧，即係俾人哋過分咁樣去解讀啦。於是乎咧，其實係冇乜做宣傳嘅喎。所以咧，佢哋第一首嘅有一首歌嘅歌詞版啊，即係係你諗下，因為做卡通想做 MV 好貴㗎嘛，所以其實咧，佢哋歌詞版嘅 MV 咧叫做《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呢一首歌，喺冇任何宣傳嘅情況底下，淨係靠網上嘅流傳啊，都已經有超過600,000次嘅 hit rate。 哦， 系啦，咁呢一首歌嘅成功都令到佢哋有信心啊，好似呢个风格大家都几中意，好似真系可以呢个身份继续落去，于是乎咧就慢慢有咗呢一张嘅实体嘅专辑啦，咁样，咁都未介绍呢个团体叫咩名噶，佢哋叫做 Limi，L-I-M-I， 咁佢好笑嘅，佢哋自我介绍咧就系大家好，我们是 Limi， 我是 Li， 我是 Mi， 我们是 Limi， 系啦，系好易记得嘅名嚟嘅，系啦。头先点解会用少女漫画开始，或者点样会感觉上呢个颜色咁梦幻咁少女咧？系因为其实即系当你做摇滚嘅乐队系一种嘅音乐风格啦，但系其实佢哋话佢哋两个以呢个身份咧，佢哋想啲歌词啊。都少女啲，做作啲，冇病呻吟啲， 哦， 系啦， 中意病， 系啦，就有呢一种咁样嘅状态，同埋其实我觉得几好笑噶，即系你谂有一种人咧，就系、是。即係會佢哋會覺得哎呀唔好意思俾人知，原來我係一個咁少女嘅人嚟嘅喎。咁於是乎咧就用咗另外一個身份，將自己呢一種好少女嘅情懷表現曬出嚟啦。咁樣呢、哦、一種嘅表達形式咯。咁呢張專輯當中都有幾多幾得意嘅，即係例如暗戀一個人嘅時候咧，你會成日 check 住佢到底係咪關注緊你啊？即係你見到佢 WhatsApp online 喎、哦，咁但係唔係同我傾緊偈喎？咁同緊邊個傾緊偈咧？咁樣，但係呢一種嘅你知道。即係好十五十六嘅嗰種嘅心情啦。咁呢一首歌咧，就係、是歌名叫做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咁樣啦。咁其實除咗嗰個組合當中嘅女主音之外，另外都有我真係好中意嘅女 rapper 咧，叫做陳嫻靜。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啦咁樣。咁呢一首歌嘅故事咧，都非常之少女嘅，就係講兩個女仔同一時間中意咗一個男仔。咁但係嗰兩個少女之間係好朋友嚟㗎。 Twins。 系啦，咁但系佢哋两个咧，为咗唔破坏呢种姊妹嘅感情咧，就决定我哋两个都唔好再问对方感情嘅事情啦。咁样就有呢个咁样嘅故事咯。 OK， 所以如果你系嗰啲喺日头喺中环翻工，着一个好靓好高级嘅嗰啲嘅套装翻工，但系暗坑你喺个袋入边有个美少女战士嘅镜盒嘅话咧。 呢首歌可能都啱你。 好多人都系咁啦，你知唔知连呢啲 M 都系咁嘅？ 所以咪就系呢啲歌有 market 咯，就有好多人。我本身都系个少女嘅心喺收埋咗我心底 嘅。其实最紧要系可能你屋企妈咪啊，佢都收埋咗个美少女战士嘅粉。 咁当然我哋唔可以性别歧视啦。咁如果你中环翻工着一套好靓嘅西装，但你都收埋一个美少女战士嘅镜盒，呢首歌可能你都好有共鸣噶。 偶发新的连续假期，总一总又渺无踪迹。Love love love， 爱过滤。Love love love， 你是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一个眼神就明白的默契。三个人的二是你，身体好轻好轻，灵魂却重得可以。出声音就没有问题，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他之前你自顾踩了刹车。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那個聲是很好聽， 很易認嘛，所以就算隱藏了身份一出歌，很多朋友一聽都知道是誰。 是香港不多興這種聲音還是怎樣，好像真的很少聽到歌手是有這一類。 都是的，其實香港的歌手的辨識度都是幾 不高咯， 自己咯，他們自己認得 咯。真的，因為可能難找咯，反過來就是 又或者學嗱， 又或者佢把聲辨識度高，但係佢未必係加入主流嘅唱片公司。 係啦，係啦，呢個就係、是，因為其實例如你話把聲好易認，我覺得王嘉爾把聲好易認㗎， yeah。 但係你就見到佢係 handle 佢自己嗰個 style 嘅歌，而唔係大路嗰種嘅歌嘅時候 handle 得好好啊嘛。 係。 咁我都即係好好奇，如果佢呢一把聲去到主流唱片公司，如果唱所謂 K 歌嘅時候會發生咩事，咁、我都好奇嘅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個組合呢，即係頭先大家聽到啦，有 Limi 啦，咁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咁樣啦 ，featuring 有陳行政。陳行政把聲呢同呢個女主音啊，呢把聲配埋呢 好好，即係感覺上有一個把聲係 sweet 少少，但係陳恆靜把聲稍微鹹少少，即係有甜有鹹咁樣，哇！講下都肚餓啊，真係做咩咧？ 炸鮮奶嘅標啊，有一種。 炸鮮奶係叫有甜有鹹咩？ 梗係啦，你開頭炸嗰陣嘢係鹹鹹地噶嘛，嗰啲油啦先嚟。然之後入邊嗰個奶嗰個啫喱咁嘅嘢係甜噶嘛？ 哦，即係喺你心目中有鹹有甜嘅代表就係炸鮮奶。 我即刻諗到咋，我未諗到其他仲有啲乜嘢係有甜有鹹噶。 有咩咧？嗯， 開始講飲食節目啦，係嘛？ 唔知一講起嘅時候就好想講啦。算啦，講完啦。 但係咧，我係覺得我係好期待咧，即係因為歌有陣時係有好多唔同嘅場景你可以配合噶嘛。即係例如嗰時候啊，如果你譬如你喺屋企，你同一個人 date 緊嘅時候啊，咁然之後你播啲咩歌咧咁樣。咁如果你睇下外國，譬如頭先嗰種 groove， 其實你可能襯住喺底嗰度，即係有種 chill， 大家可以飲住酒嗰種 feel。你係覺得 make sense 嘅。係啦，即係我純粹係講個 groove， 未必好仔細聽嗰個歌詞內容啦咁樣。 我覺得其實你哋兩個人都唔會好認真研究歌詞內容啦。又会尴尬啦，同埋咁好似学术讨论咯。 系啊， 但系即系嗰个旋律带俾你哋两个嗰个气氛 系 好紧要嘅。 系啦，或者有啲亲密啲嘅气氛嘅歌咧。 系。 咁然之后我就谂啊，你即系你，譬如系英文歌好多选择啦，外语歌好多选择啦。咁你头先你讲系国语歌都有呢啲选择啦。咁广东歌，即系如果我真系一个人，我哋差唔多要好亲密嗰种 moment 嘅时候，我播啲乜嘢歌咧？咁你系未谂到啊？播咩咧？ 我会播香港恋的。喂，我想讲，我一路人生当中都系想找到个同我一样咁欣赏呢首歌嘅对手啊！香港料理，正所谓牛要加葱花，要乌冬嘛，真系。 如果系一个亲密嘅时光底下，你播住一首香港嘅料理咁，几好啊！我觉得都系一种 fetish 嚟嘅。 如果佢识跳埋秋生嗰只舞嘅话，我真系情义话不说，即刻同佢红面老派旗。 咁其实我系一个平凡嘅人啦、我听啲嘢就好 cliché 嘅咁样，咁但我都期待有一类呢啲歌可以听到嘅。 咁你拣咗咩？ 唔系我都未拣到。但我就想呼应翻，即系头先你讲，即系佢哋呢季呢个嘅团体啦， 组合 系呢、這个组合啦。咁佢哋就真系用一个系 少女啲嘅情 漫画嘅 icon 去到做佢哋嘅歌，有一个新嘅 label 名咁样啊嘛。咁香港其实喺上年都有一个系都。嗱，你講龍小菌係其中一個啦，咁、然之後去到上年其實星星 Rabbit 啦、 哦， 星星兔都係你一個 icon 啦，咁佢嚟緊佢都籌備緊佢一個新嘅專輯啦，咁、而佢繼續就係每一首歌咧，佢都會邀請一個唔同嘅一啲係漫畫家， 哦、 去到同佢 crossover 嘅，咁啊有啲喺日本嘅，有啲喺美國嘅咁樣，咁啊去做佢嘅音樂啦，咁啊音樂類型都試好多唔同嘅嘢嘅咁樣，咁啊就揾翻佢咧就係呢張專輯其中一首嘅派台作品啊，先前都派過噶啦，頭先你就係講我哋就唔好講愛啦，呢首都有類似嘅主題嘅、即係單身唔緊要嘅，單身我可以周圍去，係啦。 而家唔得啦， 而家唔得啦，你入南丫島啦，係啦， 單身就單身啦。 星星 Rabbit 呢首啊 ，Fly with Love。 Saturday, Monday night, romantic Tuesday vibes, silver rings and long shimmering tights. What about some Wednesday wine? Have some Kimmy's Thursday dine. Boy, I got you online. But Teddy, don't know.Pressure left behind. Make sure, girl, you alright. I have you to catch all night. You have me to talk all night. Love and hugs, love and cry. 世界就只有你可以敞开。我今夜来送出 party の特別なところ。思い切りやれるから。飛び跳ねる。 The pressure left behind. Make sure, girl, you are right. I have you, 다 괜찮아요. You have me to talk all night. Love and hugs, love and cry. 谁开始给予你给加速我？今天 let's go to party no. 더급해지나고고도어머이길이야내두가라더비하내를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本地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认为，反映病毒的社区传播链未断，部分患者可能没有症状，因此有需要加强社区病毒检测的工作。陈肇始话：政府暂时无意改变复课计划，亦都唔排除时不时再有零星个案。最重要系掌握整体情况，当局会大力推动病毒检测工作。除咗为机场同院舍员工提供免费检测，亦都唔排除再扩大检测范围。但系承认，即使加强检测，亦都唔代表可以完全杜绝病毒传播。海关同水警联合在沙头角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化妆品、日用品、食物和电子产品，估计市值大约2300万元，拘捕两人。海关相信集团是借住疫情期间走私，和陆上管制站关闭有关，认为以沙头角的海上走私来讲，走私货物价值属于高。海关初步调查之后发现，有集团利用持有禁区纸的货车运送货物至沙头角一个露天停车场，再用持有禁区纸的七人车将货物以木梯转运上近顺龙街避风塘的快艇走私到内地。海关扣查三架货车、六架私家车和一艘快艇，拘捕两名涉案车主，其后获准保释候查。南韩再多29人确诊新型肺炎，26宗是本土病例，当中20宗和首尔梨泰院夜店有关，令到夜店群组相关感染个案增加至133宗。当局话，同到过梨泰院夜店补习老师相关的感染者增加至14人，并且表示可能是出现三代传播。因为补习老师的学生确诊之后，这名学生的辅导老师亦都受到感染。当局至今已经为大约35000名和梨泰院夜店相关的人员做病毒检测，并且是呼吁在4月24号至5月6号期间到过梨泰院娱乐设施的民众尽快接受检测，否则会被罚款200万韩元。美军再有驱逐舰驶经台湾海峡，是今年以来第6次。美军太平洋舰队在社交网站披露，通过台湾的是默克坎贝尔号驱逐舰。台湾军方就说，美军一艘作战舰上周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航行任务。 目前仍然继续向南航行，军方掌握区域情势，状况正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9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118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0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0.6升1元，中国飞鹤13.2毫6跌1.62，中芯国际18.8毫4升1.6毫6，美团点评121.5升3.4，阿里巴巴194.5跌1.8，中国平安77.1跌1.05仙，友邦保险67.1毫半跌1.4，小米集团11.9毫6是升1.4，汇丰控股38.2跌7毫，盈富基金24.3跌3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3，瑞士法郎0.973，加元1.41，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4点，跌352点。港金现价报158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5.88美元，卖出171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窝打路道，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伟业街一段挤塞的车龙排到近荣山工业大厦。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爆水管，而家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的第二三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相信有啲嘢系整定嘅。 慢慢先变慢一步，逞强任性。跟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未来。过去 Tim Lara Roberts 写的 First Day 情歌，不过他就说自己已经不记得和主音六号第一次的约会是怎样，只是知道未拍拖的时候曾经等过对方5小时，这样都肯跟他一起整定的。作曲 Rubber Band 填词 Tim Lui， 编曲监制 Rubber Band 雷柏希。今个星期中文高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讲过啊，呢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系李宗盛曲词91年嘅作品。于是乎，你好睇到咧嗰个年代感啊，喺歌词当中，即系例如最后呢一句一生和你相依。我谂其实而家已经好少填词人咧会咁样去填歌词噶啦。跟住想同你听嘅一首歌咧，系今日新收到嘅，嚟自李荣浩最新专辑当中嘅最新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爱你》，好直接，好简单。歌词嘅填写咧都几得意噶。 红色细草原里，野火烧着芦苇。紫色记忆，极光下融了多少弱水。我抬头，多一声叹息。你抬头，学会好奇。想飞 首作品，其实作曲填词编曲都有李荣浩参与，除了李荣浩填词之外呢，周耀辉都有参与。头先副歌的部分不知道你听不听到，第一次同周耀辉合作，于是乎咧喺呢一首歌当中啦，成个李荣浩表演嘅气氛都同之前嘅自己有好大嘅分别。 为活着就快乐，为死去却洒脱， 我爱你，所以让那段岁月中忘不掉你模样，我爱你，不管东西。 李荣浩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爱你》。首先叫大家留意副歌的部分，副歌是用无数咁多个三个字去完成的，例如为活着我快乐，为死去学洒脱，当中可能都有啲填词人的巧妙嘅心思系当中嘅。唔知点解咧，听完李荣浩呢一首《我爱你》之后，我脑海里面不断浮现的都是王菲这一首之前的作品。这一首歌的填词人是林夕，都觉得是林夕可以说是清晨的一首作品。 心属于你的我借来寄托，却变成我的心魔，属于谁的我刚好紧握，却带来潮起潮落，都是因为你忧伤，你忧伤，他也曾经滂沱，证明你有来过。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 王菲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百年孤寂》，首先同《我爱你》都有点像的地方。有一首歌拣嚟王菲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百年孤寂》，同《我爱你》嘅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是无视时间，为爱的人付出一切的那种决心啊。